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今明两天迎返程高峰，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石景山共有产权房项目西山汇景家园正式交付；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累计超过4392万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假期已经进入尾声，根据交通部门预测，今明两天下午将出现返程高峰，其中明天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14点到20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比较大。为了保障市民顺畅出行，今明两天轨道交通6号线青年路站上下行末班车各延长30分钟。10月6号、7号轨道交通4号线将延长运营一小时，10月7号、8号轨道交通7号线将延长运营一小时。返京高峰期间，公交集团将根据列车时刻表，重点对途经北京朝阳站的413路等6条线路采取超常规的保障措施。10月7号夜间将开行北京南站至三元桥、公主坟、五一花园、天通苑、回龙观及来广营地区的6条专线。走进湖边置身绿植之间，水鸟在眼前嬉戏却不会相互干扰，人与自然和谐场景在北京城三环内就可以感受到。昨天玉渊潭公园东北部生态湖岸示范区一期向游人开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公园东湖的东北角，顺着游览步道前行，左右两侧都是一些常绿树种和灌木，在靠近岸边的区域新栽种了十几株樱花树，这些樱花树的品种叫阳光，明年开春，盐湖的千里樱堤景区不仅长度会增加，色彩也会更加丰富。这处长约300米的示范生态湖岸，原来是锚石砌筑的垂直泊岸，岸边游客偏多，水鸟不容易上岸，也缺少安全的栖息场所。公园通过增设2000平方米的浮床，栽种了黄菖蒲、千屈菜、小芦苇、旱伞草、水鸢尾等水生植物的湿地带，降低了四段泊岸的锚石墙，增设了坡道，营造了潜水区和栖息地，水鸟游着游着就可以从坡道来到浅滩，享受悠闲生活。同时，生态湖岸布局的调整也使得它们不容易受到游客的干扰。通过增加山楂、海棠、蛇莓等食源植物，荆芥、千屈菜等蜜源植物，照引鸟类和昆虫，提升了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为了满足游客的近水观景体验的需求，公园翻新了2个近水平台，周边设置了4组6面体科普转筒，向游客传播湿地、鸟类和植物相关的科普知识。改造区域内利用修剪下的树枝等循环再利用材料，设置了4组昆虫之家、2组本节石堆，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栖息、觅食等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较低的生态场所。 国庆黄金周期间，通州区文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与文景派出所联合办案，迅速响应，快查严办北京环球度假区黑导游和擅自摆摊设点违法行为，截至昨天共处置违法人员20人。日前，石景山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西山汇景家园顺利完成集中交付。西山汇景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是石景山区落实房住不炒、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点项目。西山汇景家园项目紧邻西五环，距离地铁6号线西黄村站仅2公里，距离建设中的苹果园交通枢纽仅3公里。项目地上总面积约 7.1 万平方米，外观采用新古典建筑风格，由7栋9到10层的小高层及一栋商业构成。项目配套建设健身馆、图书馆、咖啡馆及菜市场等设施，同时周边医疗、教育、商业等资源也十分完备，能够充分满足居住者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当地时间10月5号，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392万9556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0万4908例。两项数据与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10万7004例，新增死亡1778例。 法国官方当地时间5号警告，法国与英国双边合作因渔业争端而面临风险。法国同时敦促欧盟在渔业争端中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根据英国与欧盟去年年底达成的脱欧协议中的贸易与合作协定，欧盟国家渔民可以在获得英国发放的捕捞许可后进入英国海域捕鱼。然而今年以来，英国拒绝了数百份法国渔船进入英国属地泽西岛附近海域捕鱼的申请，引发法国强烈不满。今年五月，双方间的冲突一度升级到各自派出海事巡逻船的地步。上周，英国在47份欧盟小型船只捕捞许可申请中仅批准了12份，泽西岛方面则发放了64份正式许可和31份临时许可，拒绝了另外75份申请。对此，法国总理卡斯泰5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英国毫不尊重自己在脱欧协议上的签字，数月以来一直对捕捞许可提出新的条件，法国无法容忍英国这样的违约行为。卡斯泰说，法国将要求由欧盟和英国代表组成的伙伴关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英国严重的一再的违约行为。如果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法国将通过脱欧协议的仲裁小组迫使英国履约。卡斯泰还警告，如有必要，法国已准备好审视与英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伯纳5号接受采访时还暗示说，包括泽西岛在内的英属海峡群岛的电力供应可都依靠法国。尽管伯纳没有明说，但法国海洋事务部长吉拉尔丹在今年5月的争端中就曾同样威胁要切断对泽西岛的电力供应。据悉，伯纳还将于本月11号在卢森堡与欧盟各国渔业部长举行会晤，讨论欧盟方面对英国的反制措施。泽西岛距离法国北部海岸大约23公里，距离英国南部海岸大约140公里，电力供应主要靠法国。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不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